听众朋友，一曲柔情绵绵的《牧羊曲》开启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晚间的10点到11点是节目的重播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贾悦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风格呢，可以说是和刚才的那首《牧羊曲》截然相反。我们会听到韩磊为20集的电视连续剧《潮起潮落》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天蓝蓝，海蓝蓝》，他唱出了海军的那种铮铮铁骨的硬汉形象。 天蓝蓝，海蓝蓝，拉起帽，开起船。天蓝蓝，海蓝蓝，把温度撑起帆。风大浪大，不要不说难，脚多盘多落，不要不说险。岁岁年年还是天蓝蓝喽，还是海蓝蓝喽。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撑起帆，风大浪大，不要不说难，脚多盘多喽，不要不说险，咱有龙的胆。潮起潮落，年年岁岁，日升月沉，岁岁年年还是天蓝蓝喽，还是海蓝蓝喽。天蓝蓝，海蓝蓝，天蓝蓝，海蓝蓝。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韩磊演唱的一首《天蓝蓝，海蓝蓝》。韩磊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很粗犷，所以呢，他的很多的代表作都是风格比较激进的，比如说像《走四方》、《向天再借500年》和刚才的这个《天蓝蓝，海蓝蓝》呢，都是属于那种豪情万丈的类型。而其实歌手呢，也和演员一样，都不希望自己被固化在一种类型上。所以韩磊这位歌手呢，他不仅有着这样的粗犷豪迈的这种曲风，而由他演绎的一些爱情歌曲也是能够非常打动人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视剧《费家有女》其中的一首主题曲，是韩磊和刘杰共同来演唱的《走了这么久》，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脆弱的泪水还不轻易的流， 像被呼救，走了这么久， 再见 除了等待，只有问候。 难道你不记得你走了很久？ 你是否想起过我哭的模样？ 是否你忘记泪水像被哭救？ 一首由韩磊和刘杰带来的《走了这么久》，让我们听出了一对恋人分开后对彼此的一种思念。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相对来说更加清新一些，它是叶嘉修的一首代表作，叫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呢，我想你也能够想象出来那一幅轻松愉快的画面。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贵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磨磨长长的随晚风飘散，你望在乡间的小路上，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多么惆怅的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想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总是心中会有一份非常惬意的感觉。现在呢已经是12月了，也马上到年底了，大家一般都会工作啊学业都会比较忙，在这样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份放松的心态去应对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首届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是由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来演唱的。而在这首歌当中呢，小柯也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也会具有典型的柯式风格。一起来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好，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脸庞，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校园民谣就是这样，具有着一种清新的、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这首歌呢，而这首歌被创作出来，其实也是为了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校园原创音乐，以推出更多的音乐人才。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陈绮贞的一首《还是会寂寞》，算是一首甜蜜的小情歌。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它就是由那英和孙楠共同来演绎的《只要有你》，而它呢也是作为了《少年包青天》和《终极悬案》两部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可见大家对它的喜爱程度。上面时段节目最后，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谁能告诉我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情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 难以抗拒，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是张信哲1992年服完兵役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知道》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虽然没有让服完兵役回归的张信哲立刻人气大涨，但是这首歌的传唱度很广，而且呢也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会听到张信哲的一首歌，没错，就是我刚刚介绍过的那首宽容。 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2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地方的港，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 们那些刻板印象当中呢，总认为女性是温柔的。当男歌手用一些非常温柔的这种态度呢，去处理一些情歌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温柔男士的一种独特的魅力。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蓝心湄演唱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 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 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有大一上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有大一笑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 SHE 这个组合他们的一首《恋人未满》。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那种从朋友转化为恋人的那种渴望，希望男生再主动一点，来跨越朋友的这个程度。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会听到范晓萱演唱的一首《你的甜蜜》，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